遥望夜空的明月，想起了久别的故乡，漂泊异乡的游子，牵连着妈妈。明月啊明月，请你等等，请你等等我，我想把思念捎给你，送给我的妈妈。妈妈给你，献给我的妈妈。